手将无尘流，目观三年如几梭，庙看庙下归来，上夜三高让转飞下，一空如空看光。